你们撤退吧，我给你们争取一些时间。 任小素对火种前线士兵说这句话的时候，所有人认为他狂妄至极。对方是7000多名远征军团精锐，就算超凡者来这里，也会深陷重围，力竭而死吧。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所有人都觉得对方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无比从容与坦然，竟让人有种无从质疑的感觉。说话间，一名蛮子趁着任小素分神说话的功夫，便手提巨斧朝任小素扑了过来。结果还没等他来到任小素身前，便有狙击子弹后发先至，将那名蛮子的脑袋给打碎了。蛮子见战友身死，不仅没有害怕，反而有更多的人朝着任小素包围过来。可这时候，任小素仍旧淡定自若地对第七师士兵说道， 我这里有第三师的 P5 黑色证件，告诉你们长官，第三师在后方15公里的地方已经构筑了防线，只要退到那里，你们就暂时安全了。 士兵们瞠目结舌地看着任小素，只因为任小素在说话的时候，那白色面具便始终在围绕他身周厮杀，还有狙击手在掩护，竟是没有一个蛮子能来到他身边。任小素皱眉， 愣着干什么，走啊。 话音刚落，一柄飞斧穿越人潮缝隙而来，袭向任小素的背后。火种士兵刚想出声提醒，却见任小素若无其事地回身接住了这柄飞斧，而后随手扔了回去，劈在一名蛮子的脑门上。 快点跟你们长官汇报这里的事情，告诉他这批蛮子我接管了。 火种士兵们都震惊了，他们不是第三师的士兵，没有与任小素一起战斗过，所以不知道任小素的凶悍之处。早先他们也听说过白色面具这样的名号，据说对方可摧城拔寨，人送外号避雷毁灭者，与恶魔耳语者齐名，但不是亲眼所见，真的很难感受这称呼之下的实力有多么恐怖。现在对方在战场之中的从容与士兵们的紧张形成了鲜明对比，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竟是忽然有些心安。这时通讯频道里传来 P5067 的声音， 撤退，按他说的撤退。 说完，第七师便真的要开始全线撤退了。任小素看着这一幕便放下心来，而后开始掌控老许大开杀戒，帮助火种士兵脱离远征军团的纠缠。如果是其他超凡者在这里，光是远征军团的人数就足以将绝大部分的超凡者精神力耗尽，但巧了，任小素的精神力偏偏连他自己都没有见过尽头。可是光在外围厮杀，因为战线过长的原因，老许和任小素终究力有未逮，很难吸引所有蛮子的注意力。这样一来，仍旧有许多蛮子在追杀撤退的第七师士兵。 怎么办呢？那就杀进去。 说着，老许提刀开始向远征军团内部厮杀。这时候，老许已经不用再害怕会有流弹击中眉心了。虽然劈砍的疼痛会陆续反馈给任小素，但任小素自从拥有了老许这个能力后，早就慢慢习惯了疼痛。这种习惯要用血的代价去换。老许面对蛮子是不会死的，他根本不会让蛮子用斧头劈中自己的眉心，那太蠢了。当老许向远征军团后方穿透的时候，那些追击火种的部队不得不回防，如果让这莫名其妙出现的白色面具威胁到后方指挥官，那就完了。可是那白色面具在远征军团中如海上一叶扁舟，虽有摇曳，却始终未被轻覆。不管蛮子砍在他身上多少斧子，都无法将他砍死。慢慢的，面对老许的蛮子心中甚至生出一丝恐惧来，他们在思索这面前的人是不是不死之身，为何永远也杀不死，仿佛没有尽头一般。终于，老许以一己之力竟拖回了远征军团所有追击火种的作战部队。至于任小素的本体，他也还有其他底牌。此时正在组织部队撤离的 P5067 时不时便用望远镜关注着后方，关注着任小素那边的战况。结果他赫然发现那白色面具竟是已经杀入了人群，而那少年竟然在掏耳朵。 P5067 举着望远镜目瞪口呆，他自诩实力还不错，已经可以接近 T5 的标准了，算是全体指挥系统里实力最强的。他也跟 T5 交过手，感觉自己再进行一次基因改造，说不定也可以那么强悍。所以 P5067 一直以来在武力值方面都很骄傲，然而他从未想过有人能给他当下这种震撼。那少年独自一人面对数千远征军团的蛮子，竟是在阵前悠闲地掏起了耳朵，这种震撼是直抵心灵的。很多火种士兵也在回头看着这一幕，离得近的士兵还能听到任小素那边笑着对蛮子说道： 你们一起上吧。 之前火种士兵的绝望与任小素此时的淡定自若形成鲜明对比。那些面对任小素的蛮子都愤怒了，远征军团还是第一次被如此轻视，对方面对远征军团的精锐竟然掏起了耳朵，太嚣张了，这也太嚣张了。任小素一边悠闲地掏耳朵，一边对蛮子说道： 你们知道吗，其实我很认同一句话，不管是正义或是邪恶，都只能在同一个体制内讨论。我知道你们北方生存环境正在变差，所以你们得来南方生活，可是你们杀了太多人，所以我只能杀你们。 说着任小素竟不知从何处掏出一挺重机枪，将黑刀取而代之。电光火石之间，任小素一边掏着耳朵一边火力全开，竟是要一下子把重机枪的子弹打完。 其实我也不认同火种，你们知道吗，我总觉得人就是活生生的人，不该因为战争而存在，战争来临时拿起武器那是迫不得已的办法，但不该生下来就在准备战斗。但今天我感触很多，因为当这个世界召唤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真的站出来了。我觉得这些人可以活得更久一些，亲眼看到这场战争的胜利，到时候我们中原人会把你们杀回北方，我们要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蛮子是近身作战的兵种，少数时候会使用飞斧，然而飞斧的速度都在任小素的反应速度之内，而且身边的蛮子足够多时，对方是没机会投掷飞斧的，不然被任小素躲避开之后还会伤到他们的战友。所以任小素面对整个远征军团的时候都有足够的底气与底牌。那掏耳朵的技能就像是蛮子的天敌一般，换了面对其他任何一支财团部队，任小素使用掏耳朵都不好使，因为对方是持枪的，你掏耳朵也没有用。可是远征军团不同，如果荒野上的生物真有自己的秩序链条，那么野兽与野兽之间，任小素就是蛮子的天敌。少年在战场之中面对数以千计的远征军团战士，天穹之上一抹鱼肚白破空而来，将要破晓。第七师安全撤离了，虽然在战斗过程中仍旧死了上千名士兵，但老许冲入敌军阵营之后，蛮子便没法再继续追击他们，只能回去围剿任小素和老许。远征军团直到被迫无奈放走第七师的时候，都难以相信7000多人的部队竟然会被两个人拖住。当然远征军团还不知道那战场之中其实是一个人。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离去路上 P5067 仍旧不停地回头看向战场，直到再也看不见任何人影。他的副官感慨道： 这大概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画面了，一个人面对一支蛮子主力部队， 竟然还能悠闲地掏耳朵，说明他底气十足，感觉远征军团完全没有被他放在眼里一样。诸神崛起的时代确实来临了。 P5067 也认同这个说法，少年面对千军万马掏耳朵的场面是他生平仅见，而且他觉得这事儿可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P5067 也感慨道， 难怪和恶魔二御者李神坛齐名，而且他带来的震撼比李神坛还要多一些，毕竟这是正面作战能力，但愿他能阻挡远征军团半小时以后能顺利脱身吧。 之前有人说超凡世界也要出排名了，到时候我就看看这少年排多少名，他要是没进前三，我就断定这排名没有公信力。 如今只要任小素能为他们拖住半个小时，那么第七师和南方的第一师、第四师就能顺利抵达15公里以外的防线，与第三师的 P5092 汇合。不过可惜的是，第五师必然走不掉了。第五师那边没有任小素的帮助，于是师长也做出了殿后的决定，努力为其他部队争取时间。也就是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第一师、第四师、第七师、第三师都能回到长城以南，只是他们仍旧需要与时间赛跑，因为在北方拖住远征军团的第六师现在应该已经全军覆没了，那些北方的蛮子将要再次开始南下追击。此时任小素站在蛮子部队的人群中看起来非常淡定，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让蛮子们琢磨不定。不过这大概是掏耳朵带来的加成效果，他自己都在想，如果自己的敌人在面对自己时掏耳朵，自己恐怕也会惊疑不定的心想，对方是不是还有什么杀手锏？毕竟一边战斗，一边掏耳朵这种行为，就连任小素自己也觉得自己太嚣张了。可是没办法呀，任小素也不想这样，可这是超凡能力啊，要是不掏耳朵，他估计早就死了。所以其实远征军团与第七师都误会他了。正思索间，身边不断有蛮子披斧而来，对方使出浑身力气想要直接将任小素斩于此地，可是斧子劈进任小素身周30公分的地方，便遇到无形的阻力，并将他这劈下去的力道全部反弹了回去。蛮子本身劈斧时便力气极沉，这时候任小素的掏耳朵能力便将力量全都反弹回去，顿时间导致那名披斧的蛮子手里的斧子脱手而出，手腕也脱臼了。远征军团向来以武力解决问题，他们还没遇到过如此诡异的情况。本身他们就对中原超凡者不太了解，只是知道一个大概，现在不明就里的蛮子只觉得面前这名中原超凡者强大的有些过分了。能一个人面对一支主力部队的超凡者，不知道这中原还有多少。狙击枪声已经停止，这是任小素专门交代杨小锦的事情，一旦第七师离开就立马停止射击，因为到时候他会深陷重围，如果蛮子主力部队分出很多士兵去寻找狙击手，那杨小锦就会有危险。任小素望着身边茫茫多的蛮子，这要是一个个的杀下去得杀到什么时候？重机枪子弹已经打完了，但充其量也就杀了数百个蛮子，眼瞅着还有数千要杀。虽然他可以一直掏耳朵，老许的杀敌速度也很快，但问题是北方的第六师应该已经全军覆没了，远征军团的主力马上就会抵达这里，到时候就不是数千人围住自己了，而是数万人围住自己一个人，想想就觉得恐怖呀。所以任小素必须得用更具有杀伤力的手段。正在围攻任小素却迟迟没有效果的蛮子们，突然就看到面前这中原人不知从何处掏出了四张小纸片来，那纸片上红色黑色的图案分外鲜明。 这不是扑克牌吗？他手里是什么？四个三？ 要知道扑克牌可是全世界级的游戏，没有人不认识扑克牌这东西， 然而就在下一刻，围在任小素身边的蛮子忽然看到对方面前打开了一扇暗影之门，眼瞅着任小素就要把手里的四个三给扔到未知的地方去。结果意外突生，任小素赫然发现自己掏耳朵的时候，就像是有一层透明的能量在包裹着自己，手根本无法伸进暗影之门里，似乎被排斥了似的。然后蛮子便突然看到他们面前的任小素突然停止了掏耳朵的动作，然后把手伸进那扇暗影之门里面，把扑克牌扔出去，再赶紧重新掏起耳朵来。动作之迅速，一气呵成，就像被掏耳勺烫到了一样。紧接着任小素无数次重复这个动作，将一个个炸弹扔到远征军团人群中去。如果说老许崔成是个组合技，那么掏耳朵、暗影之门、爆裂扑克就是他的新组合技。因为爆裂扑克是弥补任小素缺少范围攻击的杀手锏，所以任小素会偶尔闲着没事抽点扑克玩玩，并梦想着抽到那传说中的大小王来组成王炸。例如他感谢币在4086的数量时，他闲着没事就会把这86的零头给抽了，留下4000的整数。之前跟着三一学会可是涨过好几次感谢币的，所以任小素现在手里有不少爆裂扑克。只不过让任小素遗憾的是，他抽了数百张扑克牌，可惜仍旧没有看到王炸。不光王炸没有看到，现在爆裂扑克里最高的数字也不过才到10而已，连花牌都没看见。之前他在74号壁垒里曾经使用过四个七，那时候爆裂扑克就炸出一朵小小的蘑菇云来，爆炸范围波及直径高达百米，爆炸核心区域的直径50米内所有建筑被夷为平地，堪称恐怖。任小素这次先是将手里的四个三和四个四、四个五、四个六全都扔出去炸掉，一时间远征军团里遍地开花，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这炸弹是怎么跑到他们人群之中的。这些炸弹虽然也挺厉害，不过在四个七以下的炸弹都可以使用手雷之类的武器来取代，并不是特别重要。远征军团队伍里突然混乱起来，他们试图躲避炸弹，可谁也不知道下一颗炸弹会从哪里出现。厮杀中，天色渐渐明亮起来，远征军团将任小素团团包围着，而且人数众多，以至于任小素往外看一眼，只觉得自己身周密密麻麻全是人。按照蛮子对超凡者的认知，就算是超凡者也有力竭的时候，他们如果靠人数堆死如此强大的超凡者，那么军团其他主力南下应该会少些阻力。所以就算他们依旧没法伤到任小素，但始终没有放任小素离开，也没有撤退。这些蛮子分成两批，一批人以任小素为圆心，而另一批人则以老许为圆心。相比之下，老许那边的战况就比较激烈了。老许横冲直撞之间，但凡沾到黑刀的蛮子都是缺胳膊少腿的，要么就是身上留下了巨大的创口，一片血腥景象。而任小素这边就和谐多了，他就是不停地开启暗影之门，将爆裂扑克给不停地丢到附近，威力大一些的丢远些，威力小点的丢近些。包围圈外有些看不清任小素动作的蛮子也没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被炸死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而已。那些暴力扑克被任小素通过暗影之门扔出去，而后牌面上的数字与花色突然开始爆发剧烈的光和热，紧接着巨大的七浪掀开，将一个个蛮子给抛上了天空。扔完低等级的牌面之后，任小素望着仍旧密密麻麻的蛮子，便心想一不做二不休，那就多杀一些蛮子吧。想到这里，他直接拿出了四个十。之前丢四个七的时候， 就爆发出了小型蘑菇云了。只见50米内一切建筑夷为平地，百米内寸草不生。眼瞅着蛮子远征军团此时人数众多，任小素干脆直接以暗影之门将4个石给丢在了包围圈的最外围，然后赶紧扑倒在地。蛮子见任小素突然扑倒，还有些不明所以。然而下一刻，包围圈的外围忽然有巨大的热浪扑面而来，一圈可见的灰尘被爆裂扑克激荡的不断向外扩散，一层透明的冲击光圈犹如涟漪般贴着地面向外席卷。巨大的火光将那些距离扑克最近的蛮子给瞬间气化，爆裂扑克所在的地面轰然一声塌陷下去10多米，随后随着爆炸中心的气压变化，灰尘与碎屑开始向天空之中涌动，形成了巨大的蘑菇云卷上天空。蘑菇云中还有橙红色的火光在灰黑色的烟霾中闪烁着，隐隐有雷声滚动。饶是任小素已经提前趴在了地上，仍旧与身边的蛮子一起被爆炸的恐怖波动给掀到了数10米之外。一时间他感觉自己浑身都火辣辣的疼着，胸腹之内也有些闷疼。说实话，这爆裂扑克虽然是他自己丢出去的，但他也没想到威力竟然会如此惊人。仅仅这一次爆炸便瞬间杀伤了这支远征军团主力部队半数以上的兵力，剩下的蛮子也目瞪口呆。任小素第一次看到这些精兵悍卒茫然失措的模样，对方似乎还在呼喊什么，可任小素现在有些耳鸣，听不清这些话语的具体内容。眼看着身边还有不少蛮子，剩下还活着的蛮子也准备重新包围起来，任小素竟是一时间找不到宫殿给他的掏耳勺去哪儿了。他对着自己携带的通讯设备说道， 掩护我撤退，再拖下去北方的远征军团也要来了。 不过任小素说完便马上反应过来，刚刚那场爆炸肯定会影响到无线通讯器材，杨小锦是绝对听不见他说什么的。任小素朝四周打量过去，电光火石之间他果断开启摧城。老许趁着那些蛮子晃神的功夫大开杀戒，一路从人群中杀到了任小素面前，扛起主人就往南方跑去。蛮子反应过来便要追杀，可不知藏在何处的狙击手再次开始火力压制，硬生生将追击的部队给打得藏在掩体后抬不起头了。虽然没有了通讯，但杨小锦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做什么。蛮子这边有指挥官冷声说道， 不过是一名狙击手而已，我们还有这么多人，直接冲破他的火力压制，去把那3个人一起给我抓回来。 可刚说完，蛮子们从掩体后冲出来，却发现枪声已经停止，而那两个从他们这里跑走的人也已经消失不见。蛮子们怔了半晌，原来中原人逃跑的时候竟然能跑得这么快。所有人回头看向指挥官，等待下一步指示。然而还没等指挥官做出决定，就已经听到北方传来密集而又沉重的脚步声。指挥官面色突然灰暗了下去，他很清楚自己阻击失败的后果是什么。正在撤离的第7师部队也听到了后方传来的爆炸声，他们回头之间甚至可以从树林缝隙看到那片腾空而起的巨大蘑菇云。大量烟霾卷上天空，以至于刚刚亮起来的天色忽然又灰暗了下来。 P5067 呆呆地看着这一幕，副官说道， 我知道他怎么说要以一己之力拖住远征军半小时了，原来是带了炸药去的，爆炸声势如此之大，想来携带的炸药一定很多，如果想要把炸药在人群中引爆，那么他自己也必须承受这一切吧。 P5067 默然半晌， 这是一位英雄，他用自己的生命给我们换来了时间。 在他们想来，任小素一定是自己抱着炸药与大量蛮子同归于尽了吧，于是心中顿生酸楚。 一天时间内，有太多的人离开了这个世界。可正当他们默默哀悼的时候，却见到灰头秃脸的任小素突然从后方树林里钻了出来，而且与杨小锦一起一路狂奔着超越了第七师的部队。任小素经过指挥车旁的时候还吼呢， 愣着干嘛呢，后面的远征军团来了，赶紧跑。 因为还在耳鸣的关系，任小素总感觉自己说话的声音有点小，所以说什么都是用吼的。 P5067 看向任小素差点没反应过来， 等等，那只截杀我们的部队呢？ 炸死了一半，我这算是把你们拖住了。算算时间，虽然只拖住了20多分钟，但我杀了不少蛮子，也算是相抵了，赶紧跑吧。 说完，第七师的将士们就看到任小素和杨小锦再次狂奔起来，快速地消失在他们的前方。 P5067 继续带领第七师撤退，撤退路上他和副官很久都没说话。任小素没死对他们来说当然是好事了，不过之前说好的只是帮助第七师拖延时间而已，怎么硬是把蛮子拖没了一半人数？把蛮子部队拖没了几千兵力固然凶猛，然而任小素自己知道自己的状况，爆裂扑克的炸弹石并不是那么容易抽到的，他费了几百枚感谢币也不过是凑起了这一副炸弹石而已，更高的炸弹钩到现在也只见到一张。所以如果真要想见到王炸，恐怕得上万枚感谢币一起抽才行。但任小素对于第三个解锁武器又抱有极大的期待，他现在感谢币已经5000多枚，没道理全都抽成暴力扑克，除非他遇到巨大的危机才会临时用暴力扑克救命用。而且现在宫殿给的掏耳勺丢失了，任小素问宫殿， 这掏耳勺丢了还能使用掏耳朵技能吗？ 宫殿回答道， 可以，但巨线掏耳勺进入冷却时间。 冷却时间多久？ 7天。 行吧，看来7天之内还是尽量别和蛮子刚正面了。 他现在又受了内伤，如果不是为了再藏一手让老许在森林里伺机而动，他恨不得直接让老许背着自己跑。所以任小素现在已经不太适合高强度的战斗了，他的正面作战能力始终还是没有李神坛那么强横。如果李神坛在这里的话，对方现在完全可以催眠一只蛮子的主力部队，然后用对方自己的兵力来打消耗战，直到最后活着的人仅剩李神坛。可惜李神坛现在正在南边等台风吧，也不知道专门等台风是个什么心态。算算时间，台风估计7、8月份才抵达南海岸，在此之前估计是很难看见李神坛了。疯子的想法很难揣测，很多财团以前都庆幸这货还好是个疯子，并不愿意去参与什么政治斗争逐鹿天下的事情，不然很多财团都要遭殃的。这就是恶魔耳语者的江湖地位啊，一个能让财团都畏惧的人。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此时，不管是任小素、杨小锦，还是同行的第七师，都将要抵达第三师构筑的防线前面。远远的，任小素已经看到 P5092 正指挥防线，为第七师让出一条道路来。而第一师和第四师则稍作休整后直接继续撤离。这场撤退要坚持到大家回到长城以南才算结束。任小素和杨小锦跃进了第三师临时搭建的沙袋防线后面，他问道， 第七师我给你带回来了，算上你们第三师就是4支部队撤回长城以南了对吧？ 之前 P5092 曾说过，只要有4支主力部队撤回，那么这一仗火种就还有胜利的把握。结果 P5092 笑着摇摇头， 是3支，第三师要在这里殿后掩护其他部队撤退。 你要送死？ 任小素皱着眉头，心说这人怎么说话不算话呢？不都说好了要大兴西北吗？怎么就非要死在这里？说着，任小素都准备把 P5092 打晕扛走了，该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还留在这里干嘛？算算时间，张小满带领的部队应该已经到达王氏防线附近了吧，自己该去和兄弟们会合了。只是 P5092 解释道， 不是说我要送死，而是我第三师是火炮部队，这次拦截电后必然会将所有弹药都消耗殆尽，而火炮是没有办法在撤离时拖走的，这样会耽误时间，所以未来的第三师失去了火炮之后，将会在后方从事工程类工作了。 你早这么说嘛。 任小素顿时明白了，对方的意思只是第三师战斗力下降，失去了火炮序列后就形同虚设。 不过我能力有限，没办法去救第五师了，抱歉。 没什么好抱歉的，整个火种都应该记住你这个人情，如果没有你，第七师如果被留下来，那就真的没法打了。 行，我先休息一会儿。 任小素疲惫地靠在一棵树上喘息着，一夜的战斗、奔袭再到奔逃，内伤与体力消耗殆尽的问题都一股涌了上来。第七师师长与 P5092 进行短暂交谈之后也向南方撤离。再过了20多分钟，任小素突然对 P5092 问道， 你预设的狙击范围是多少？ 4500米，不过要等蛮子离境的时候再开火，现在没法派出侦察兵了。树林又太茂密，可视距离只有700米左右，那时候再开火会有些危险。 你想等蛮子进入哪个距离时开火？ 进入2000米范围最好。 任小素想了想，他又沉默了2分钟，说道， 好，你可以下令开火了。 P5092 愣了一下，却丝毫没有质疑任小素的说法，而是果断下令让所有火炮部队进行齐射攻击。没有什么攻击层次，就是要在第一时间用所有火力对前方进行覆盖，让远征军团以为这里有火种的埋伏，然后第三师才好撤离。当远征军团在犹豫是否进攻的时候，第三师已经回到城墙的掩护范围之内了。唯独有个问题在于，大家都还没看到蛮子呢，任小素就让攻击，会不会出什么问题？若是其他部队的高级将领在这里，一定会更加信任自己的眼睛。但第三师不同，任小素给他们的情报就从来没有失误过，所以哪怕他们什么也看不见，也都严格地执行了命令。树林之中，一门门火炮轰然作响，整个森林里都弥漫着硝烟，呛得刺鼻，那炮声极其振奋人心，尤其是一轮齐射的瞬间，那炮口迸发出的力量仿佛可以撕裂苍穹。任小素默默地等待着，6轮齐射之后， P5092 果断下令撤退，那些火炮便留在了森林里，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最后的使命。也不是 P5092 不想带走，而是带不走了，从他将火炮部队从城内调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这个结果。趁着蛮子不敢继续前进的功夫，第三师全速撤退。路上，任小素忽然问道， 回到长城之后的作战计划是什么？我还有什么能帮你们的吗？ P5092 愣了一下，然后他笑了笑说道， 不知道，没什么作战计划，等总部通知吧。 任小素看着对方故作轻松的面色，总觉得对方似乎有什么心事似的。第三师撤退的过程异常顺利，不得不说，那几轮火炮齐射确实起了作用，让远征军团也不敢再继续追击。毕竟远征军团就是用计策才诱使火种冒进的，他们自己可不想犯同样的错误。只是这一犹豫，就错过了留下第三师最好的机会。回到长城之中后，任小素直接跟 P5092 回了第三师的驻地指挥营帐。 你说那些冒进的高级将领将会受到什么处罚？ 这次如果不是他们贪功冒进，本应该是一场非常漂亮的胜利来着。 提到这事儿之后， P5092 反而沉默了。这时第七师、第一师、第四师的 P5 师长全都来拜访 P5092， 这仨人应该是都没休息，就直接把整顿军务的事情交给了副官，然后来见 P5092 的。第七师师长看见任小素也在，便愣了一下。他之前还在想，任小素为什么会帮他们第七师呢？原来是 P5092 的朋友。现在想想，自己不听 P5092 的建议，最后还需要对方才能保住性命，顿时羞愧起来。他跟任小素打个招呼，道谢一声。 这次，谢谢你了。 来自 P5067 的感谢币加一。 没事，不用着急谢我。 按照常理，这会儿任小素应该说， 要谢你就谢 P5092 吧，是他让我去帮你们的。 但任小素没这么说，他后话说的是， 等这两天忙完了，我会专程去一趟第七师，到时候你们全体将士一起谢我好了。 第七师师长都愣了，指挥营帐里三位师长全都愣住了，这是个什么套路？怎么没按照剧本来啊？ P5092 笑了笑，然后岔开这个话题说起正事。 我知道三位来找我什么事情。 这次我们贪功冒进的事情一定会受到总部处罚，总部的处罚有多么严格你也知道，所以这次来还是想拜托您作为临时最高指挥官能够帮我们说两句。不是我 P5067 贪图这个位置，实在是临阵换帅影响第七师战斗力，战争结束后我自己去提交辞职信，但现在我真不能有事。只要您能说服总部把处罚延后，我现在就可以直接写好辞职信按手印放在您这里。 任小素在一旁听得都愣住了，这是什么操作？不过看对方这样子，是确确实实打心底里把 P5092 当作最高指挥官来看待了。 P5092 看向其余两人， 你们二位要说的也是这个吧？ 嗯，没错。 他们看向任小素， 这位是您的朋友吗？能否回避？ 不用，不用回避他，我也在这里给各位一个正面答复，未来的战争还需要各位精诚合作，所以我会在总部进行此事调查时帮助各位渡过难关的。至于战争后辞退高级将领职务也不必，我反倒觉得打过败仗的将领未来更懂得如何谨慎地获得胜利。三位赶紧回去休息吧，远征军团明天就会兵临城下了。 送走三位师长后，任小素有点无奈，这 P5092 成了火种部队的最高指挥官以后，自己可就撬不走了呀。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火种这么严格的吗？不惜临阵换帅也要处罚他们？ 当然，错误就是错误，所有犯错的人都要接受惩罚，这就是火种的内部规则。而且在高层看来，不管是我还是他们，都不过是庞大机器上的零件而已，零件坏了就换掉零件，这就是他们的正常思维。 那你打算怎么保住他们？把过错都推到死去的第六师和第五师师长身上，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不行，他们虽然追击时有错，但殿后的决定是非常明智的，而且他们已经为理想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不能随意抹黑他们的荣誉。 可你之前也说过，从火种高级将领的角度，这些人确实做错了。 其实抹黑他们的荣誉也在可接受范围，但如果让第六师第五师的将士们也蒙羞，我于心不忍。就像你说的，从最理智的角度，我确定这两位师长就算死亡也没法补偿这次战败的代价，但士兵们是无辜的，他们应该以光荣的身份魂归故里。 没想到你还有点人情味儿嘛。 那你打算怎么救这三个人？ 说话间，竟有一队穿着白色军装的士兵来到营帐门口。 P5092 向外看去，其中一名士兵说道： 长官你好，我们是监察部队的，来此是调查兵败一事。在此之前，我们确定第一师、第四师、第五师、第六师、第七师均有贪功冒进的行为，来跟您核实是否属实。 P5092 沉默了半晌，忽然说道： 不是他们的责任，是我下令让他们追击的。 这监察部队的士兵顿时愣住了。 长官您说什么？这不符合事实。 P5092 笑了笑： 没什么不符合的，确实是我下令让他们追击的，所以我理应接受惩罚。把我带走吧，工作交接已经进行完毕，我愿意去监察部队接受调查。 说着 P5092 竟回头对任小素笑道： 就此一别，不知何时再见了，若是再相见可别认不出来。 这下任小素真的愣住了，他没想到 P5092 竟然提前把工作交接都做好了，这说明对方打一开始就准备扛下所有的锅呀。 等等，你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这是最理智的选择，当然也有些厌倦了。 所谓厌倦，大概就是在权力的中心厌倦了那些斗争吧。这时候任小素心思电转，之前 P5092 就说过第三师是火炮部队，如今连火炮都丢下了，弹药也因为物资问题打尽了，所以第三师未来只能在后方成为工程部队。这也就意味着其实 P5092 被带走也并不会影响到前线的战争，反倒是另外还保存着实力的师团如果临时换帅，会导致战斗力直线下降。要知道一名将领与部队磨合期高达两年以上，前两年一名新将领压根就甭想发挥出这支部队的战斗力来。不是下属不听话，而是双方的一切节奏都需要磨合。统兵打仗绝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战争不是下象棋，士兵也不是木质的棋子。所以在 P5092 看来，牺牲他来换取其他三位将领是最理智的选择，也是对火种胜利最有益的选择。 P5092 说过，如果战争需要他牺牲，那他会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现在就是 P5092 牺牲自己的时候。 你会受到什么处罚？ 剥夺基因改造，然后监禁15年吧。不过我在监狱里会表现得很好，所以10年应该就出来了。 现在是时候履行我们的约定了。 咱俩有什么约定？ 大兴西北。 P5092 心说，这什么时候的约定，他怎么不知道呢？然而任小素根本就没跟 P5092 多说什么，本身他就有了去意，现在遇上这么一档子事儿，于是也该到他离开火种的时候了。说完，任小素忽然一步跨到 P5092 身边，一手刀便打在了对方的脖梗上。 P5092 想要反抗来着，可他的武力值在任小素面前根本不够看，所以直接晕了过去。那些穿着白色军装的监察部队士兵迅速举起枪械来： 你要干什么？住手！ 然而任小素扶住晕倒的 P5092 对一旁的副官说道： 我这就要把你们的长官带走了，我想你也不想看他在监狱里蹉跎十年吧。 副官犹豫了一下： 你要带他去哪儿啊？ 西北，大兴西北。要不你也去？算了，你太菜了，别去了。 我他妈！ 我就问你，你是否想看他进监狱蹉跎十年？如果不想，就帮我们离开。 行。 结果还没等副官下令让第三师士兵软禁那些监察士兵呢，却见那些监察士兵忽然放下枪来。 其实我们也不想看到这位 P5 的长官上军事法庭，大家都知道他是给其他人背锅的。这样，您把我们全打晕好了，然后您再带着他逃跑。 任小素目瞪口呆，这又是什么骚操作？ 您带长官先走吧，我来打晕他们。 任小素想了想，扛起 P5092 带着杨小姐便朝军营外面跑去。期间所有第三师的士兵都在朝晕倒的 P5092 进注目里，没有任何人出来阻拦任小素的脚步。 没想到这么冷酷无情的指挥官也能受到这么多士兵挨待啊。走吧，这种人才命里注定大兴西北。 第三师的全体士兵都站在营房门口注目中，任小素扛着 P5092 的身影越来越远，有些士兵眼眶还有点红。其实 P5092 对他们并不好，因为太严格了，训练严格，作息严格，甚至到了严苛的地步。而且有时候说让士兵去送死，就真的把大家拉去送死了。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发自内心的尊敬这位指挥官，大概因为对方是自身理想的真正践行者吧。这位指挥官终究还是去大兴西北了。 不对。 任小素站在离去的路上突然回头，他身旁的杨小锦忽然愣了一下。 怎么了？是好奇为什么没人追出来吗？ 不是，他们不追出来是情理之中。 P5092 为了火种将来的胜利背了这么大一黑锅，谁会希望自家长官因为这种糟心的事情进监狱啊？整个火种都知道他其实是英雄而不是罪犯。 那不对在哪儿？ 任小素回头望着远处火种的营区，坚定地说道。 感谢，第七师还没感谢我呢。 在任小素看来，其他几支部队也就算了，毕竟任小素也没有亲手救下他们，就算需要感谢币也未必是真诚的。但第七师不一样啊，他可是玩了命才把第七师给救下来的，这种情况怎么可能放弃感谢币直接离开呢？此时第七师师长 P5067 刚刚接到消息，听说 P5092 被人劫走的事情。电话对面是第一师师长的声音。 P5092 被劫走其实也是好事，如果他不走就要在监狱里蹉跎10多年时间，谁也不想看到这一幕。之前他说让我们放心的时候，我们就该想到他打算一个人承担所有的。 P5067 感慨道。 是啊，我们亏欠他太多了，等这场仗打完，我也没脸继续当这所谓的高级将领了。拿别人的自由换来的前程，怕是在自己的士兵面前都抬不起头了。 那个劫走他的人听说也参加了这场战斗，好像是西北的那个。 对，是西北的那个白色面具，之前第七师被蛮子劫杀，也是他拯救我们的。说起来你可能不信，他面对数千蛮子的远征军团，竟然还有闲情逸致在那儿掏耳朵。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呢，我很难想象超凡者的世界已经出现如此厉害的人物了，难怪与恶魔耳语者齐名。而且后来他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竟炸死了数千个蛮子，异常凶悍呢。 哎，好在他是西北的，我们不用与之为敌。不过敢在火种大营里劫人的人，这怕是天底下头一遭了。这事儿要传出去啊，他恐怕能成为天下第一劫匪。 是的，我们的目标其实与西北是一致的。 然而就在此时，一名作战参谋忽然犹豫着走进了 P5067 的指挥营帐。 P5067 没挂电话，他疑惑道。 有事吗？不是让你去休息了？ 啊，是这样的，外面有人找。 谁啊？ 这时候谁会来找他？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